前方，你的身体现在已向人来成长，你的身体给我这些，我的枷锁给我这些，我的枷锁给我这些，我的枷锁给我这些，我的枷锁。我的枷锁，给我这些，我的枷锁，给我这些，我。